警队系醒目噶，当佢哋一见到有事发生，都一定识得通知警方。 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咧雨伞运动，跟住到而家呢个左风狂吹到批李嘉诚咧，其实都系同我觉得啊最大嘅一个牵动呢样嘢咧，其实同特首已经进入呢个竞选期有关。 嗯， 咁而呢个竞选期里边咧，古灵精怪嘢乜都会出嘅。 系， 亦都系点解雨伞运动一年之后咧，梁振英都会使啲打手出嚟挑机咧？ 嗯， 亦都系呢个原因。 嗯， 包括周庸啊、自公发言人啊，都继续喺度挑机。 系、 嗯，喂，坦白讲，你就算俾你口舌之争。你就話阿黃之峰死於非命啊，大佬！呢啲等於小學雞鬧交一樣， 係水平， 真係水平之低啦！ 低的 喂，大佬，你搞個大陸佬俾錢，你搞個咩康康高啊 ？HKG 啊 ，HKG 啊！ 喂，大佬點會講埋啲咁嘅嘢啊？係咪啊？喂，你有啲水平得唔得啊？係 咯，資深傳媒人喎、 啊，咪咯，即係大佬仲衰過嗰啲咁樣嘅街邊，大家兩個即係飲大兩杯喺旺角鬧交嗰啲咁嘅， 咪同阿即係陳靜心嗰啲咁嘅水平差唔多咯。 哦，咁我覺得陳靜心好啲喎、 啊，好啲添、啊。 陳靜心個造型好啲喎、啊，似戰隊 feel 喎、啊，有呢、這個， 咦、 哦，係嘛？似月光蒙面俠喎、 啊，係 係嘛？但係佢周融冇喎、啊，周融個樣就似呢個英國走狗喎、啊，但係實際上就轉咗過咗底之後咧。講嘢就冇曬水平喎、 嗯， 我諗個英文好啲可能。但第二，我覺得就係咩咧？第二個左嘴咧，而家出嚟不斷幫佢吹風嘅咧，就係、是、舊港澳辦系統。 嗯， 梁振英就係一定係同舊港澳辦系統嘅關係好密切。 嗯， 咁至於中聯辦系統係咪受梁振英指揮咧？包括張小明咧，我覺得就未必，我覺得未必。 不過就拉埋， 因為張小明嘅仕途不在香港。係，係嘛？佢呢啲咁年青嘅所謂明日之星咧。 嗯， 就是、最想要去任內香港，唔好搞鑊嘢。但呢個已經達唔到啦。 而家又要搞鑊嘢。 自從等埋發叔之後，已經係一個污點嚟噶啦。咁就唯有會唔會因為咁樣，就唯有同佢合作，就有咁亂，搞到咁亂，就從而令到咧，就係即係將自己嗰個政治上失敗嘅責任啊，將佢推曬俾呢個其他人。我覺得，但佢兩樣嘢要解話噶嘛。你如果連任嘅話，北京實問你嘅，喂呢啲 A B C D E 嘅問題點解會發生？以往就好簡單嘅，我所知啦。左派嘅標準答案咧，不外乎咧就係呢、這個即係、萬能 key 啊。 係 第一就係、美國佬啦， 係 夏千福啦， 係美國勢力、 就是、重返亞洲戰略啦。 係 夏千福係北韓六方會談代表啦， 係 咁就地位相當之高啦。 嗯， 咁就跟住就同呢個美日安保條約嘅自衛隊， 嗯， 重新可以派兵海外有關等等。呢、這個 A 餐 係 好啦 ，B 餐 係。 香港電台，係啦， 日日係咁唱衰， 日日係咁唱衰，係啦，日日係咁唱衰，唔知心啊！然後跟住就咩啊？跟住就咩咧？講下講下咧，就李慧玲都入埋香港電台嘅， 係明明係商台， 係啦，明明嗰陣時係商台都入埋，而家都唔係添， 係啦， 而家取定音都唔係添， 我冇啊！依、這個咪第三啦，而家 係啦，咁啊第三啦，係啦，就翻肥佬嚟啦， 係啦， 咁咧就呢、這個。呢、這個叫做百搭啊， 係 八千萬必中嘅呢個複式啊，就係呢三條友加埋一齊，就將所有1997年到而家，唔係1984年到而家，所有親中人士， 嗯、 包括中共用咗咁多錢栽培嘅政黨、 嗯、 投資嘅傳媒、 嗯、 收買嘅人，全部佢哋嘅達唔到嗰個作用 效果， 人心未回歸，未去直化，反而去中國化，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就全部賴曬呢三個人。即系夏千福 就 港台唔系一个人啦，啊，就是、当你呢个咩啦，工会啊，边个啦，白发魔女啦， 系 啊，夏千福、白发魔女加肥佬嚟， 系， 咁就解晒话啦。咁我相信而家都系嘅，而家都系嘅， 加多个黄之锋咯，或者系嘛？ 黄之锋就除咗好似海军陆战队俾嗰啲技击 training 嘅系啦，训练。 咁但係佢揾流馬車對付黃之鋒又渣啲，我覺得你明唔明啊？揾個癲喪嘅去，一下就俾隔離嗰啲人 KO， 呢個成格 KO 咗。 唔係咯，我覺得揾呢個 Sugar Baby FFX 可能會好啲喎，係啊，唱衰佢可能好啲喎，係嘛？咁所以咧就你睇到就係、是、永遠都係搞埋曬呢啲咁嘅奇離怪奇離。 嗯， 你而家變咗就係咩咧？任何一個所謂有頭有面嘅人，嗱點解盧寵茂、李國章？他哋到今日都唔明白，佢哋咁樣做嘅後遺症 是 就係佢哋真係少數有頭有面嘅人打爛仔交。嗱、嗯，周庸打大家冇所謂， 嗯， 乜你咪就日日喺度念咒語，就算你周庸攞個公仔出嚟篤啊黃之鋒都得，我覺得，即係嗰啲海地嗰啲烏毒 啊， 係啊，篤完之後咧就話知你呢個海軍陸戰隊訓練都行唔到噶啦， 係 都得，係嘛？但係而家問題你李國章呢啲，亦都你都諗到，如果 除非他真的 guarantee 下一屆有位置給你的，如果你犯不着就是做這些事情，肯定一點呢， 是不是也是譬如龍寵物那些什麼答應他那些深圳醫院什麼鬼那些東西， 哇這個大氹嚟嘅，你知唔知啊？ 深圳佢以為係 深圳醫院最大嘅問題咩？係深圳市政府走數，係唔肯俾錢嘅，而家係 嗰間嘢都 最好 係 俾咗盧寵茂打息添，係出唔到糧，跟住仲大 事，衰過亞視， 仲衰過亞視，即係話嗰個馬攬就嚟執笠嘅啦，就揾隔離字頭嘅嚟做 keeper。而家嘅情況就係咁 嘅，但係佢俾人咁樣困咗都唔知 道，梗係唔知啦。佢成日你記唔記得佢話校外嚟嗰啲校務委員咧，分析力好強啊嘛，水平好高啊嘛。咁你講嚟講去咪嗰個劉遵義，其實係嘛？但你諗下，你一個咁樣嘅。所謂的肝防肝臟權威啊，識挑經濟政策咩？劉遵義吹嗰啲係朱鎔基嘅年代㗎啦，係大佬，佢只呃到兩個人嘅啫，一個朱鎔基，一個就係張國榮嘅侄女，即係呢個麥家軒。 哦 ，OK OK， 做咗個 老 婆， 係 係啊，即係 張國榮侄女嚟㗎， 係、張國榮嘅侄女，個佢係佢家姐，佢家姐就嫁咗個麥以前嘅港英嘅高官嚟嘅，應該係。不過都唔明啊！啲殖民地嘅餘業有冇辦法傳落去俾個女嗰度？啲奇怪嘅真係呢啲。咁但係如果你數嚟數去嘅話，第二個問題就係佢要連任咧，佢一定要埋班噶嘛。 嗯， 即係你諗唔到梁振英仲可以埋到班喎，真係。除咗陳茂波啊、原班唔得掂啊、黃錦星留翻喺度之外， 啊，仲有啊，自公發言人啊， 嚇， 自公發言人咯、 啊，自公發言人。但係你見到譚志源呢啲都唔妥嘅喎，出嚟。居然是抽插呢個陳佐義喎，係嘛？ 即係開始面有尷尬之色啊！見到佢 都唔係嗱，你見到嘅曾玉成、田北辰、葉劉、譚志源、袁國強、劉兆佳，全部一線係抽插呢個陳佐義嘅，係啊！所以我覺得佢哋唔係完全摸唔清嗰啲脈絡嘅，知道呢條友係為乜出嚟嘅。 係。 肯定後面不是北京指示的出來的， 是曾玉成說得很清楚啦， 是啊， 不要當他是中央 的，打開口牌直接 不要當他是中央， 他真的未說他是梁振英的人來的，這樣的是吧，是所以你現在實際上就是他再數他有什麼牌在手呢，自公發言人就已經是碌到即是滑晒牙的了，他說什麼都是笑片來的，其實是只會令到香港人的信心指數再低一點，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再低一點，對梁振英的支持度再低一點，其實都冇人噶咯，數下數下，嗱而家你見到嘅喎，連垃圾桶都唔幫佢嘅喎， 係咩？ 劉江華啊，冇啊，冇嘢，冇講過一句嘢幫佢嘅，其實係。 咁啊係政制，係咯，政制及唔係喎，係咪啊？ 劉江華民政事務所 所講係， 係啊，民政事務所。但係你諗下佢連啊佢老友啦，金主呢、這個新世界，佢都係照本宣科嘅啫喎，佢冇講過一句説話撐新世界嘅喎。 嗯。 好奇怪喎，所以喂大佬你老頂個金主嚟嘅喎，呢個係係嘛？ 嗯， 咁你見結果又係嘅喎，你而家見到啊，而家開始撩咩機場機管局買咗啲咩雷達系統唔 work 啊等等嗰啲嘢，個機管局主席又係佢老友嚟嘅喎，係嘛？呢啲咁樣嘅喺梁振英陰點嘅法定團體越嚟越多人出事嘅喎，而家，即係你睇到個跡象啊，而家係。所以我就算你搞咗李嘉誠，唔代表商界會撐梁振英咯，我覺得。 嗯， 係嘛？你商界仲有唔光正咧？ 嗯， 仲有其他咧？你俾咗新世界星光大道，咁後邊信和個總部就喺新世界星光大道， 對 三層高， 唔係啊， 三層高就遮住佢啊，其實喺黃子祥嘅篤眼篤地咁翻工啊，而家係 信和嗰度， 咪就信和個總部喺尖東啊嘛，係啊，就喺佢面前咯。系啊，直情佢系起咗个三层高嘅观景台啊！ 哇，咁于咁 原本冇噶，喺信和中心出边啊，就 摆明落去面， 哇，肯定系啦、啊！如果唔系嘅话，我都话啦，嗰度根本乜都唔使起啦， 系 连嗰个最核突嗰条星光大道都拆咗佢添，应该 系 咪将嗰啲手印 做乜鬼？ 咪将嗰啲手印咪顶送晒去陈茂波屋企展览咯？ 呢啲真系摆咗 咁多农地，咪攞去块农地嚟个博物馆咯，系咪？ 系 咪将嗰啲咁嘅咁核突嗰啲铜像啊，嗰啲咪怼晒佢屋企咯？ 系啊系啊。 但佢又唔係嘛，所以我就話你數嚟數去，就算左嘴出到盡都好啦、搞到香港嗱，我俾彈條橋俾佢，真係香港進入動亂狀態咧，其實係喺中國對香港嗰場搏，係咪先？即係有機啊！嗱，免費益你呢個自公發言人啦。 喂，但係如果香港贏咁啊，唔好意思，即係 當日香港一定要輸啊！香港一定要輸，即係話 香港一定要贏。咦？咪點樣？嗱，蘇聯有兩個情況噶嘛， 開心得滯。 嗱，一個開心得滯就上街遊行啦，跟住見到自由行嘅打，有可能啊嘛，係嘛？第二，亦都可能係咩咧？我覺得只有一個方法，就係叫梁振英收買呢個鄭智。真系啊！ 哦，走去踢 阿叶鸿辉， 系啊，踢断佢脚， 系啦，哇，仲劲过哥斯达， 系 哥斯达就双手推同埋心口撞嘅，系咪？佢就唔系魔鬼队咁样， 魔兰奴咁样踢， 系啦， 呢个苏尔只脚， 魔鬼队咁样就踢断佢只脚， 系 咁啊掂，我觉得，跟住球迷就涌入球场嗰度啦，一定会 系 就追打呢个亚洲足球先生，系嘛？咁仲唔掂？ 哇！ 跟住仲赢埋波，你谂下。当日阿仙奴输咗波，如果你阿仙奴球迷嗰种愤怒情绪，喺香港无从宣泄噶嘛。 系， 但系喺英国系咩咧？佢杯葛一个叫 Costa Coffee。 哦，系，通街都系， 通街都系 Costa Coffee。我边度咧？大陆都有嘅，系啊，喺中国大陆都有嘅， 系 根本就同呢个 沙北一样。 Diego Costa 系冇关嘅， 系，但系因为 Costa， 但系因为叫 Costa 都俾人杯葛，而家即系佢愤怒无从发泄啊嘛。 系系系。 咁我就话啦，如果系咁嘅话。香港隊又輸波，葉鴻輝又受責，係嘛？陳七嗰啲唔得噶啦，即係啲緋聞太多，踢波又唔好，梗係揾個即係點講咧？襲擊都要襲擊一個咧， 葉鴻輝又 icon 係啦，即係香港 icon 啊嘛，當年東亞運都係靠佢啊嘛，係啦，咁啊搞掂。 或者白學啊嗰啲都 得，嗰啲歸化球員，大陸人嚟噶， 但係上場入波嘛，對加 拿大聽個名都知唔夠撐，其實 白學同埋邊個啊？ 白學同埋黃楊啊， 係咩？ 係啊，兩個字嗰啲。襲擊黑人又唔得，我覺得 係係係， 即係大家嗰個冇咁情感，冇咁深。咁反而咧，香港人 係 又守龍門，又多身體接觸機會， 係又英雄輝喎，大佬。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咧，贏波又粗嘢，嗱本來咧，就算冇個橋咧，我估都係咁嘅，粗嘢同贏波都係真嘅，其實。咁所以咧，你再加埋小西灣嘅話咧，嗱小西灣有個問題㗎。 嗰度係一個圈嚟㗎， 幾年前咧，五年上一次世界盃咧，我同阿長毛喺嗰度睇嘅，香港對中國。 嗯， 咁咧就好似唔俾帶展示嘅物品入場。 係係， 係啊，唔俾帶展示物品入場， 正常都係㗎。 唔係大球場係得嘅。 OK OK， 小西灣係唔得嘅。咁咧就嗱，呢個就會已經喺場外已經會引發衝突㗎啦。其實我覺得。 即喺手，喂，你有條 banner 喺度收咗佢咁樣，安檢嗰下所。 咁我覺得就香港人要發揮嘅集體精神係咩咧？就係、是、要學舉牌人啊，即係收埋一塊紙牌嘅背囊嗰度，然後到時舉出嚟咧，就好似北韓千人操咁。 每人一個字嘅啫，最多 嚇， 每人一個字嘅啫。 唔係啊，其實可能就係咁啊，砌埋就一張龍獅旗。 係，哦，又得。哇！大鑊啊！呢個 仲唔大鑊？咁咪亂咯，係咪？再唔係梁振英揾人入去砌龍獅旗又得。 系， 咁啊，仲唔系證明呢個去直化去中國化？係咯，仲唔係港黨咁樣？因為嗰場波係全中國轉播啊嘛。 係， 喂，大佬你知道喎？嗰場波係中國出線嘅生死戰嚟喎。 係喎， 因為佢好大機會贏唔到卡塔爾嘅喎。 係， 係會輸俾卡塔爾嘅。你睇卡塔爾對香港，你知道卡塔爾嘅水平係高過中國。 係，卡塔爾係組嗰依組嘅 上組裏邊水平最高嘅，即係話嗰場波佢非勝不可。 係， 佢係要贏嘅，一定係。咁所以你諗下，全國球迷。即係嗰、那個揀個地方都係呢個有空兆嘅，叫小西灣，數幹寶起碼聽落去都好啲。 旺角城又唔得，旺啲 小西灣真係真係聽個名都知道會出事，我覺得其實 小西又彎喎，真係 彎緊啦，其實係咁，所以就嗱，如果香港進入蘇聯狀態，靠九二八。一週年，我覺得就唔 work。 我唔得，完全都唔。 我覺得冇道理。借啊，其實。 唔得。 即大家重佔又好，乜都好啦，再吹雞都冇用啦。 重佔九二八都係即大家喺度即默站咁嗰啲嘅啫，都係默哀嘅啫，最多。 就算你話係咩何韻詩唱下歌啊，有大台啊，咁我覺得 唔會嘅，即係唔會重佔。 兩千人到啦，其實。重佔亦都唔會。咁所以你數嚟數去咧，真正令到香港騷亂咧。我覺得就因為歷史上啊，令到香港蘇聯除了文革之外六七暴動之外其實都是跟足球有關，包括南華鋼班，就是在銅鑼灣引發呢個蘇聯。所以我覺得，如果 自工發言人咧醒啲嘅話咧，而家要開始聯絡定咧，因為佢好似喺大陸讀緊博士嘅好似。 嚇、啊！ 唔知上海復 使使讀嘅咩？ 點啊？佢唔會寫嗰咩明武宗咪偉大嗰乜乜嗰啲咁嘅嘢，就應該聯絡定嗰啲大陸球員。 係 啊，就調翻轉就唔係收埋佢哋輸波， 嗯， 而係收埋佢哋踢人。本來佢哋都已經係粗野 啦嘛。 咁所以我覺得就俾少少就夠噶啦，我覺得。咁到時落香港咪咩咯？ 即系 iPhone 6S 咁樣就已經搞掂啦，都唔使添啊！ 唔使我，就或者現場掟俾。試過你有冇睇啊？大陸有個黑人球員中超 俾人掟 iPhone， 執住個唔係 iPhone 山寨版，肯定係一掟落去攞個咁嘅智能手機掟佢。 哇！好空 咩？走咗去影相系啊！所以你嘅球迷都好犀利啊！其实嗱，咁就当日咧，如果按照规定咧，都要有我谂一几百张到一千张嘅飞咧，系要俾内地嘅球迷的。 嗯， 咁所以咧就我唔知内地球迷可唔可以打锣打鼓啦。 嗯， 应该就唔得啦。 系 咁，如果内地球迷入场。 我諗呢啲唔係球迷啦，嗰千零人全部特工啊，全部公安都得啦。 嗱，我估咧就內地嚟嗰啲咧都會係老諗啦，但係咧就又唔可以全部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因為嗰啲即係咁啊，如果全部都係國安啊、公安咧，佢哋坐喺度咁樣噶嘛，佢唔係睇場波 隻耳， 係啊，佢唔係睇場波噶嘛，場波喺度踢緊，佢係咁樣喺度望上邊噶嘛，所以我咧又唔好 work 嘅其實。 本能， 即系个阿头，个阿头可以系，我觉得，但系咧，即系起码坐喺度嗰啲似样啲咧，就应该都系即系一啲嘅普通球迷。咁、 嗯、 但系个领队带队嚟嗰啲咧，我觉得就应该系啲即系华老师揸到旗嘅。咁、 嗯、 如果真系要谷到出街睇波咧，嗱，其实嗰日喺对卡塔尔嗰日咧，喺西环系太平山街嗰度咧，又喺街睇波。 嗯， 所以今次既然喺小西湾踢咧。咁多人買唔到飛入去咧，我覺得咧，乜師都好咧，就應該舉辦一個街頭睇波活動。 係啊， 係啦，咁樣咧，真係球證一吹雞，你又可以吹雞嘅咯，一齊吹雞可以啊。 係係， 係嘛？嗰日喺西環好似有成百幾人睇。 嗯， 因為而家我知道嗰啲投影技術好簡單嘅、 嗯， 因為手機得嘅其實。 係。 咁咧就拉個嗰啲咁嘅威，即係嗰啲白色嗰啲熒幕，咁就可以喺街頭睇波。 係， 其實可以諗下，我覺得我哋都可以搞嘅喎，其實 成人搞啦嗰日。 唔係，我自己都可以搞，因為我哋十萬唔會咁晨早去撲到飛嘅。 一定撲唔到啦。 咪係咯，我哋又冇人做呢個民政事務局，係嘛？如果係就可以托佢哋攞飛啊。實有嘅佢哋有 compete 飛嘅嘛。 係 一個包，如果大球場咧，康文署就有個包箱。 嗯嗯。 咁但係個包箱咧，佢哋成日都唔用嘅，因為六八九人唔會睇噶嘛，因為六八九去睇就死緊噶嘛，你死啊！ 唔係喎，如果佢係想動亂嘅，咁佢一定要去喎。最多動亂嗰陣佢走嘅啫。 嗱，我覺得六八九去咧，個動亂喺球場發生。 咁佢喺街睇啦， 就係啦，就唔能夠 split 去到佔領運動啊嘛，即係佢喺球場俾人威啊，其實 係， 大家一齊咁樣。拿住個維他咁樣就威過去㗎啦嘛，咁所以又好難達到個效果嘛。但係街睇波可能就好啲，我覺得就齊恩入場就好啲，因為齊恩就即係點講啊，冇咁野火啊嘛。 嗯， 咁又可以代表六八九，又話代表佢入場底啊嘛。咁但係如果嗱場波而家仲未定㗎嘛，有可能翻返大球場，我覺得。 哇！啲草地唔好嘛，而家個講法就係話話啦。 我覺得係政治考慮嚟嘅，當然你話打完欖球之後會一個窿一個窿，呢個係事實。 嗯、 因為佢即係做個欖球踢，即係 插射落地下 嗰下咧，佢要掘個窿、 嗯。 但你知道欖總嗰個欖七人欖球賽個時間係固定㗎嘛、 嗯？ 你足總點可能係唔知道嗰場波係會貼近七人欖球賽咧？ 嗯， 所以佢一早知嘅喎，我覺得。 即係到而家都未定嗰個地點，我都覺得奇 怪。嗱，而家佢點解有猶豫咧？我覺得就聽咗城寨多，我諗係，即係驚。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原本個 plan 咧，個 game plan 咧，就個場越細咁細得咁細好，入場嘅人又咁少得咁少好，咁咧就易控制啊嘛。因為大球場你三萬八觀眾，喂大佬點控制啊？ 係 控制唔到嘅，一散落銅鑼灣。 但你小西灣可以堵塞住佢喺中樹根嘅選區嗰度啊嘛，係嘛？拱佢哋去隔離柴灣、漁灣村，咁啊跟住中樹根出嚟維持秩序咪得？咁但係咧，而家就死啦！我覺得佢受壓嘅原因咩咧？就見到咧，阿胡蘇仔去完捧香港對卡塔爾之後，人氣急升。嗱，我估白宮發言人一定會建議梁振英搬去大球場，然後梁振英親自去。 嗯， 接受群眾歡迎， 即係當日好似見啲太空人咁樣。 係啊，咁所以點解你見到垃圾桶到而家都冇話揸到主意咧？因為佢足總一路吹一路吹，其實都係講緊大球場係唔得，而旺角場係治保安有問題。 係係。 咁所以一路佢力 sell 嘅都係小西灣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到而家佢就一路，我覺得就唔敢好 firm 咁講咧。 嗯。 我覺得佢仍然係考慮緊大球場。 嗯。 係考慮緊大球場嘅。咁當然，我覺得如果大球場踢嘅話咧，出現騷亂嘅機會係細添。我覺得，第一，因為搞欖球賽，你都知嘅，其實佢嗰個大球場嗰個欄杆咧係相當之高嘅。咁就現場咧，亦都咧要即係以前就睇攞跑噶嘛，其實即係睇七人欖球賽，其中一個目的都係睇攞跑嘅啫。 亮點啊！ 係啊，咁唔知點解係冇女士嘅喎？ 係咯，成日都係佬嚟嘅， 係啊，仲要跑嚟跑去，原來都係幾件。係。咁咧，但係咧就嗰啲。現場啲保安都好犀利，佢直情係仲勁過， 佢都好似攬球員咁樣咁， 勁過嗰啲攬球員，即係落地嗰下，佢直情係飛身可以攬低嗰個攞跑嗰個嘅，但係佢有肚腩喎，都可以飛身就係攬低個攞跑嗰個。咁如果係小西灣咧，上一次世界盃我現場睇咧，同阿長毛去睇嗰次咧，就真係容易衝入球場，係容易好多嘅，係啦。所以我就話，如果梁振英出現咧。嗰、那個騷亂就會喺球場內發生。 係， 如果梁振英唔出現咧，就騷亂有可能喺球場外發生。咁我覺得如果正路咧，一係就求其揾個方法就閉門作賽。因為咧嗱，我講過噶，閉門作賽咧、那個騷亂程度更犀利啊！諗到噶係嘛？ 所有人喺曬個 街，所有人喺街度睇啊嘛，係啊。例如我是學文思潮，我都整得當喺金鐘直播啦，係嘛？ 梗係啦。 喂，我嚟天馬公園睇波得唔得先？支持中國隊得啩？ 係咯係咯， 係嘛？ 拍手掌。 咁你諗下，如果閉門作賽啊嘛，幾多人會喺街睇波？ 嗯， 好犀利嘅喎，我覺得。所以就坦白講啦，就係、是、呢個袋錢落佢袋啊，其實真係，即係呢個等呢個六八九咧，可以諗清楚，其實連任咧唔係咁灰嘅，我覺得。即係跟住兩部橋嘅啫，同埋執行橋嗰啲人咧，拜託就真係唔好再揾周融啦。即係話就阿、是、就阿、是、陳浩輝同阿 何之峰、 何之峰死於非命。其實啲水平連大波文都唔會喎，你睇 大波文都係打拳 啦， 係 啊，大波文都係哥斯達咁攞個波嚟撞開你啦，係嘛，都唔會啊，走去講埋啲咁。 其实连流马车都不如啊！ 真系喎， 系啊， 流马车都系话你做咩整啲公公婆婆翻唔到屋企啊咁嘅啫嘛。 流马车讲嗰啲嗰堆嘢有啲声线， 系佢都系一个做组织个，系有逻辑，起码佢嘅角度嚟讲系有逻辑嘅嘢。但系周融，我觉得就真系连流马车都不如。但 系 佢收紧嘅维稳费，我谂系流马车嘅一百倍，甚至一千倍，甚至一千倍。如果你咁样求其找单，喂，我觉得即系而家大国崛起。我覺得習近平真係要睇睇佢咯， 係咯，炒咗佢。 喂，大佬啲維穩費冇理由咁用㗎，我覺得。喂，如果係咁嘅話，我寧願揾流馬車，流馬車肯定 hit rate 高過 HKG。係 係， 係咪先？係，即係再唔係就呢個 FFX 啊 ，FFX 啊， 係啊 ，Sugar Baby，Sugar Baby 係， 係啦 ，Sugar Baby 唔知負評都成幾萬， 係係， 起碼即係幾萬人睇過啦。 係，哦，睇就唔止啊，百幾萬㗎啦，而家 百幾萬㗎啦，原來 hit rate 百幾萬啦。 哇，咁犀利啊！ 係。 咁咪咯，因為咁樣 肯定多過 HKG， 一路咁樣喺度扭，一路喺度講死於非命。 你就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咁 幾洗腦喎！嗰首歌 都 咪咯。喂，大佬幾多錢啫？佢拍 MV 九百蚊 啊嘛，係咯， 係。 喂，大佬，如果大陸嘅話，掟十倍嚟，俾狗皮嘢佢啦，係嘛？ 哇！ 大佬唱衰呢個黃之峰，係咪好過周融先？ 肯定。 肯定我覺得，因為你而家發覺咩咧？互聯網個現象係咩咧？就係叫 bad taste 當道， 越騎嚟越得。 即係我最近發現，電視廣告裏面咧，嗱之前就爆基達啦， 係啊， 爆基達嗰個幸福雙風所 幾個㗎有 幾個㗎嘛， 幾個廣告啊。 但係最衰格係條橋咧，佢係抄明和電機，即係日本嘅一個樂隊㗎嘛，即係連創意都冇嘅其實。 咁就跟住而家有個三啊，和記三嗰、那個， 係 你有冇睇啊？ 冇， 有個港女打保齡球，跟住講嘢黐嚟跟嘅，就話你都唔癲到我腳並底嗌，有冇印象啊？ 冇， 冇啊！你掰底啊？ 係， 又係個賣點係 bad taste 加騎呢， 係 嗱，所以我都好奇怪點解和記三居然即係咪真係 sell 咧？ 嗯， 係咪嗱 ？FFX 我諗。蘋果幫佢拍完 MV 之後咧，我諗真係勁，真係會上嘅。 一百毛嚟噶，今日又一百毛， 又 搞佢， 又搞佢，揾咗我揾咗四條友， 收家 baby 啊嘛， 收家 baby 係。咁但係唔緊要嘅喎，你負皮多都冇所謂嘅。 係啊，而家 attention 嘅咩啫嘛，攞 attention 啫嘛。 即係我覺得呢個風氣落去嘅話，所以我最後尾講點解話梁靜唔好灰心咧，就係咁嘅意思，就係負皮多人賤樣衰。口臭， 口臭，講嘢夠自然， 講嘢衰格挑機，係屈人，乜都齊都好啦。總之你夠出位，夠賤。 嗯， 喺而家呢種咁嘅劣幣驅逐良幣，同埋以即係玩交啊， 係 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咧佢仍然有機會，但係佢有少少嘅改進。 嗯， 因為而家梁振英咧就佢自覺唔係交。即係佢冇一種玩家嘅自覺性， 仲喺度扮型。 係啦，佢係扮型，不過人哋覺得佢好奸。 係， 佢係咁嘅狀態嘛。 即係佢要交埋一份， 佢要有少少爆機，但係嗰種咁嘅 style， 即係話我或者嗰、那個即係衫裏邊打保齡球嗰個黐脷筋嗰個女仔咁啊。我著平底鞋波，你唔知道我著平底鞋嘅，我要著三寸高踭鞋嘛。即係嗰個咁樣咧，咁先至有嗰、那個即係玩家之下咧，我估啊，就知道如果一百無電視揾梁振英上去。咁就掂啊，系咪先？如果系咁嘅话，大佬你赢咗几多年青人支持啊？ 哇，真系， 系嘛？再揾呢个收家 baby 帮佢作手竞选，就唔好再揾嗰啲咩又一山人啊、几文凤啊嗰啲勾啊，真系嗱罗范招芬啊嗰啲全部行开啦。 系， 我觉得竞选办主任就爆基特，然后呢个所有 PR 总监啊、 PR 广告记者会里面嘅嗰啲 anchor。 嗯、 就是收家 baby 四个轮住做，其中有一个好丑样嘅， 或者俾呢个无记电视包咗嚟做啦。总之， 其中有一个头圆碌碌戴绿色假发嗰、那个，揾嗰个做司仪，所有见中外传媒记者会由佢嚟讲英文， 系， 我觉得系掂嘅其实。咁然后咧，再加埋下线嗰啲，继续嗰啲周融啊嗰啲咁样。 系， 咁我哋一出嚟咧，加埋陈佐仪啊。 嗯 就 香港想唔暴动几难啦、 啊？ 吓、啊，香港想唔暴动几难啦、 啊？我觉得唔系、啊， 一暴动咁咪连任咯。 系啊，我觉得第一来会有暴动啦。就我觉得亦都邀请阿郑智做佢嘅竞选竞选大使或者吉祥物， 踢住个波埋， 系啦、啊， 滴住个波咁 样，滴完一脚散埋黄之锋嗰度，即系拍个 MV 咁样啦，即系俾条桥佢啦。咁你加加埋埋嘅话，你香港人想唔癫？ 系 系嘛？ 想唔暴乱都好难、啊， 想唔暴乱都好难。咁咪坐定粒六咯，使乜搞咁大壇嘢？搭個棚出嚟又陳佐義又剩啫，係咪？即係淨係呢條橋嘅話，我覺得起碼 翻十億維穩費啦。 起碼周融攞幾多，我哋攞幾多啦，係嘛？我唔知周融有冇十億啊，十億條毛可能有。 咁 我諗，哇！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下個禮啊，唔係話聽日咧。就 啊，系啊， 有呢个新节目复活噶，旧节目复活啦。 系游走时代， 游走时代七至九， 听晚七至九，冇 七至九，施主 系回归啊， 回归啦、 嗯， 终于就拉完小提琴翻嚟啦。 系 咁咧，就大家记住啦，听日七至九， 嗯， 游走时代。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 好， 下个礼拜时间，拜拜。 拜拜。